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却以我不经意降落。 幸福的风，杨宗纬的声音总能化开心里的那道伤口，勾起那些很伤痛很纠结的心绪，它总是能让你很痛很痛，但伴随着那种痛，却不是撕心裂肺的哀嚎，而是破冰之后的复原。所以他的歌除了很有感染力，同样也具有疗伤的力量。一起来听到幸福的风。 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不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 品冠的声音属于冬季，因为它非常温暖，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仿佛就是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站在闹市区或者是人来人往的街口，等着心爱的人到来的感觉。一起来听到掌心。 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眨眼，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

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 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温暖男声。 听心跳音温暖相恋，静止的时间，好多画面，每一张熟悉的侧就失去了眼泪，让喧嚣也藏住伤悲。我不想遗忘当时的月光，还清楚地照着那侧脸。改变，只留下最后的那侧脸。黑暗中谁能看见那一道幸福的弧线？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会 知道我就不爱张晋了。 相比大张伟洗刷刷风格的欢快节奏，这一首我就不爱唱情歌，旋律是清新动人，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高喊着放学了的纯真年代，好像一个羞涩的少年在默默告白，他别扭地强调我就不爱唱情歌。那个看似嘻嘻哈哈的大张伟，其实内心深处埋藏太多的情感想要表达。一起听到我就不爱唱情歌。 真的不是浪漫，一生情事总不知所措，你不愿忘我，我经过心寒，一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帮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你知道我真的不是浪漫，一生情事总知所措，你不愿忘我，我轻我心寒，一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帮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